时候我才真正知道，这一切只因有你。日出到日落，白天到黑夜，常常都行在陌生的城市。青春与泪水来不及回顾，可时间赛跑来去都匆忙。因为你的爱使我更坚强，因为每个你给我光和亮，掌声和鲜花欢呼和狂欢，我把这一切放心底。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，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？有多久没有 轻轻

再度亲你，明日我终失去你，纵使此刻依旧一起，察觉你的心渐渐已远离，也许不应该心死，偏偏这好消息你令我不可再度找紧冷淡的你，为何每天相会渐成乏味，是否彼此之间已没有新的转机，默默地望着你心中仿佛已布满着了伤悲，细雨绵绵凌乱街灯中随风飞，滴尽泪像没法呼吸，仿佛这里已没有空气，我仍然去期望雨水冲走这段忆记，伤痛我心里，但我知道已是不可再度亲你，但我不可再度找紧冷淡的你。 快告诉我，你还爱用我最好温柔的请求，给你我的堕落，给你我隐藏的脆弱，告诉我你还爱我。我站在城市的顶峰，

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八月的暑气还未消散，九月已在秋风中如约而至。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？我们总是在年初信誓旦旦地设定下目标，大半年过去了却仍在原地打转。或许你也说过，等有时间了再回家看看，等工作稳定了再去旅行，等钱挣多了我们再结婚。可是生活真的会等你吗？

非在生命中出错，天真的轻率的疯癫的爱你，也许这生我不会愁眉，这晚亦全未全无余地。若非在生命中因你不休止，不甘心，不舍得放弃，也许结识那刻我逃离，这晚亦绝未被爱上你。如何迷恋精彩，如何遗失所爱，无痕着半点尘埃，但混乱的思海却要往昔一再历历在目，喜与爱如浮沉于深海，流离遗失所爱，凌晨静悄的离开，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身边围绕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

trees of the bio.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. 我的爱像纯真小孩 trees of the bio.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.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想起你的脸，黑色到淡淡的伤悲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梦里面什么是否偶尔也想起从前？我们都发现，爱只是一种失恋，热烈爱。最爱的那个人，最后却离自己最远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